烧杯免费赠送， 对， 680元的驼毛被免费赠送， 是， 都是马上要用得到的实用的礼物，机会不容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6000的朋友说海参涨价了，自己去专柜看了，已经涨了，特地打电话问问我们的价格。是的，没错，很多专柜已经开始提价了。 对， 因为全球气候变暖，不仅是辽宁地区海参大面积死亡，我们鲜鱼鲜海参的产地地中海海域呢，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没有办法，涨价既成事实，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提前囤货，赶着送客户送长辈海参的，赶紧拨打4007106108，订购两盒1398，吃半年海参，再送大家24小时焖烧杯，再送一床活毛被，仅在最后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老客户下手都很快。5269的张先生成功订购2套4盒，说看新闻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你们海参要涨价，没有想到这么快这么紧啊，15号就涨了。3688的秦女士说，我们家吃这个海参已经有2年了，价格实惠，海参质量还好，野生的就是不一样。没想到呢，还有这么厚的驼毛被送。还有3652的张阿姨说，吃这个海参啊，明显跟之前买的养殖海参不一样，发出来之后呢，不是软塌塌的，很劲道， 是， 而且啊，开膛破肚之后，这个海参筋很厚实，一圈都是的，马上涨价了，我要多买几盒。 谢谢啊，你看这就是懂行的呀，吃海参就是吃营养，营养在哪儿呢？就是在海参的筋上。市场上有些海参啊，大啊漂亮，但是呢是空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咱们这个海参都是地中海深海里自然长大的。有朋友去国外深潜都看过海底世界吧，珊瑚、岩石、浮游生物， 纯美纯美的。 是的，水质决定了品质啊，水温决定海参的慢生长慢代谢聚集的营养，您花钱吃到肚子里的海参肯定是希望得到营养的。 那是当然，所以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不用1999，直接是699，一盒当中40-50头，隔天吃一回，能吃3个月，每次只要15块钱，订两盒呢也就是半年装的。除了送大家一只24小时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之外呢，首次额外赠送给您一床5斤重的2米乘以2米3规格驼毛被一床，9月15号厂家就要正式调价了，到时候每盒呢就上涨100块钱。 对， 所以不管是家庭的日常食用，还是中秋国庆的送礼，进口的野生海参最后的底价尝试机会，千万别错过。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好了，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诉我那一种信仰能够让人念念不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谈一下关节疼跟哪些疾病啊有关系。骨关节炎呢，又称之为骨关节病、退行性变、关节炎、增生性关节炎、老年性关节炎，所以所有的这些称呼啊，实际上都是叫骨关节炎。那么它是一种由于关节的软骨退行性变化呢，引起的关节的疼痛，和关节的功能呢，就会发生了障碍，甚至呢，包括关节呢，出现畸形。除了外伤先天性的畸形以外，年龄、肥胖、关节过度的使用，这是主要的发病的原因。一般的话呀，关节蜕变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时候，甚至连药物啊都没有办法，那就到时候就是外科手术治疗了。那么甚至有的人呢，他的关节呢还要行这个置换呢，这一个人工关节的置换，就换上一个人工关节了，才能够维持啊正常的行走。而这个骨关节炎呢，咱们也都知道，这个发病的时候呢也有信号的。因为关节炎说实在，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年年治年年犯，完了以后呢，哎，就是一直啊就是根治不了的，所以呢给带来健康呢带来很大的这个危害。但是呢实际上要犯病前呢也有信号的，咱们注意一下骨关节疼痛的这个信号，骨关节炎的信号的话，咱们可以及时啊就来控制它。关节疼痛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比较轻度的或者中度的，一种间断性的隐隐约约的痛，等休息了以后呢可以好转，活动以后呢可以加重。所以呢关节炎的这个信号，第一个是关节疼痛，第二个是关节僵硬，早晨起床的时候关节会有僵硬发紧的感觉。在我们气候变化呢，空气的温度啊、湿度啊、气压呀变化呢，这种情况会加重。所以有骨关节炎的人呢，是个预报天气的这个气象站。为什么呢？别人不了解的时候，他自己骨关节那儿啊，对于温度啊、湿度啊、气压变化已经了解了，所以骨关节疼痛就是一个表示气候要变化了。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往往啊就是啊比较短。一般的话呢关节僵硬的话就是早晨的话要不超过要半小时。第三个信号是关节肿大。肢端小关节肿大变形，这比较明显。比如说有的人手啊脚啊这部分会出现关节肿大。第四呢还有骨摩擦的声音。就是说有时候啊走路走路咔啪一下子就听见了这个关节那儿啊有声音。这是由于关节软骨啊受到破坏，关节面呢不平，活动的时候啊会出现呢骨头摩擦的声音。所以呢一般是在气关节的地方。第五呢还表现出来关节无力，活动受到障碍。关节疼痛，活动度下降，肌肉萎缩，软组织呢收缩，可以引起呢关节呢无力，导致走路的时候腿发软，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不能完全伸直，或者是没办法活动。所以呢这些方面的话呀，说 这个骨关节疼的话，主要是骨关节炎，它也有一些信号。咱们呢，在发病以前千万注意啊，这些信号，关节疼痛啊，关节僵硬啊，关节肿大呀，骨头摩擦的声音啊，关节无力啊，活动受到障碍呀，咱们及时的能够啊治疗。另外呢，关节骨头疼啊，还有一个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症呢，是以骨量减少、骨密度降低、骨组织微细的结构发生改变，就是骨头的骨小梁的结构也发生改变，造成骨骼脆性和骨质危险性啊，这个增高。就这样的话，骨质疏松越疏松，它越容易骨折呀。这个咱们说有原发性的和继发性的。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呢，好发于是绝经以后的妇女和老年人，这个是原发性的。所以呢，这个妇女更年期以后的话，咱们千万还是要防止这个骨质疏松的出现。那骨质疏松呢，有哪些症状呢？那当然首先是疼痛，有啊，腰背酸疼或者是全身酸疼，活动以后疼痛加重，严重的时候翻身起坐以及行走都有困难。第二方面呢，脊柱变形。脊柱变形，骨质疏松以后严重的呀，可明显的升高缩短，就出现什么驼背。有好多的这个老年人的身高起码呢，这个比以前的话矮个两三厘米，甚至比这还多，那么就表示这个脊柱啊在变形了，也表示骨质疏松在出现。第三，骨折，这也是骨质疏松啊最后的一种表现。非外伤或者轻微的外伤发生的骨折，这就是脆性骨折。往往有的人甚至连咳嗽咳得厉害的话呀，那个肋骨就能断了。到这种程度说明什么？说明就是咱们有产生了是骨质疏松啊，最后非常容易造成了骨折。当然这个骨折的话呀，这个对于健康的危害也是非常的严重的。但是还有啊，咱们骨头的话，骨关节炎、骨质疏松都是疼痛，还有很多的也会出现的这个骨头啊疼痛的。有的人头疼，他的头疼是属于啊颈源性的头疼，也是因为颈部的这个咱们的骨骼变化以后，压迫了我们这个椎动脉以后，就对大脑供血供氧不足造成头疼。我前些时候看见一个报道，是咱们年龄最小的颈椎病的患者是几岁？10岁。为什么？手机造成的。所以这个颈椎部分就是造成的头疼，往往还主要是造成了一个咱们由于这个姿势不当最后出现。因为有的人脖子疼，咱们呢颈椎啊是有7块颈椎，这个颈椎骨啊像叠积木一样的互相叠加起来的，连接在一块形成啊一条，就是咱们的颈椎，前头凸起后头凹下来，它是有一个曲度的一个颈椎。颈椎椎骨之间呢是有柔韧的一个组织，就是椎间盘呢连接起来。大多数颈椎疼啊，就是因为颈椎骨之间出现了松动了，这个不稳定了。可以呢就是引起啊这个症状，增加颈部的稳定性，尽快的使得我们颈椎呢能够恢复平衡的话呀，这就是减少疼痛。有的人还肩膀疼，肩膀疼呢胳膊也会越来越不灵活，那往往啊甚至就说胳膊抬不起来，梳不了头，那么最后呢后背啊有时候要做一些那个微屈的动作的时候，后背那儿遭痒痒啊，这些都不可能。肩膀向各个方向活动啊都受到阻碍，那就是肩周炎。如果呢 光是这个肩膀疼，没有向各方向活动受阻的，那就是颈椎病引起的症状，而且还会出现上肢麻木疼痛。当然咱们平时还有腰腿疼啊，膝盖疼啊，手指疼麻呀，实际上这些情况，这些的疼痛啊，都是跟我们呢这个关节骨骼都有关系。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啊是一个自然进化的产物，实际上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个组成的一部分。那自然界有一个法则是什么？就是平衡。平衡不光是自然法则，也是人体健康的法则。人最理想的保健模式应该是在保持人体整体平衡的基础上，来维持我们正常的自我的修复能力。人还是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但是你得看条件。只有系统平衡了，人体才能够啊自我的修复。那灵芝呢，咱们都知道自古至今啊，咱们在《本草纲目》啊，这上头啊早就是提到灵芝。灵芝啊性味苦平，具有益心气、助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通肺气、补中、正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健筋骨、去痰、健胃、活血。灵芝对于我们主器官的功能是什么？整体的调理，局部的改善。灵芝有很多方面的一些这个效果的，预防啊我们各种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的发生。它跟药物是不一样，药物有靶器官，有靶细胞，目标非常非常明确，就是在那个一点上对于靶器官、靶细胞呢在作用。而灵芝呢，你不好说专门对于哪个组织器官，而是我们全身调理啊，局部改善，预防我们一些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所以呢这个怎么说了，尤其更年期以后啊，这个女性表现出来的骨质疏松啊，骨关节那儿的疼痛啊，很多的老先生老太太都有出现呢，天寒凉以后出现呢腿疼啊、胳膊疼啊、腰疼啊等等的这些状况。那这个调节咱们除了补充人体必须的这些营养元素以外，咱们可以啊找一个合适的方法，用一个很恰当的措施来改善我们的防止这个骨关节病的呢这个出现。灵芝的话呀保神益精气，预防了各个脏腑的虚损、元气的不足引起的筋亏神伤，所以灵芝给我们整体的调节。那么到最后的结果是促使我们自己的主器官的功能啊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既然是平衡，大家各个主器官呢可以协调，那这样就减少很多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的出现。咱们骨关节病啊也不是一天呢造成的，是慢慢积累的，尤其女性更年期以后，咱们要促使我们自己啊全身的骨骼的成骨细胞跟我们的破骨细胞之间这个平衡啊要达到平衡。我们有老的死亡的细胞啊就是失去，还有新的成骨细胞啊产生，这样的话呢整个就是减少了我们骨骼组织的它的结构方面的改变，那甚至我们的骨量啊这个骨小梁的结构啊就不能够改变。这样的话呢我们人体就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你骨骼是什么呀，